最长的电影收录于周杰伦的专辑《我很忙》。在这首歌中，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被换下，由周杰伦亲自作词。他以男女之间微妙的感情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，表达了恋爱中的人们对于所爱的人默默的等待和支持。 是漫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片都还留着。冰上的芭蕾，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。时间，我们聊了多远？冰刀划的圈，纠结了谁改变？如果再重来，会不会少些难免？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？ 是由汪峰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简单直白却深情款款，这也是汪峰送给妻子章子怡的一首情歌。歌曲的 MV 由张一白导演，预告片里的章子怡淡妆出镜， 闻到初春的味道，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，也尝到思念的苦涩。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垠的萧索，

声说恭喜恭喜你，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你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恭喜恭喜你。 恭喜恭喜你，